今天播出的第一集，我是主持人慧田。 我是主持人 Cindy。 那今天因为是第一集呢，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单元内容的设计。我们分别有三个单元，有什么呢？ 我们首先的第一个单元会是心情温度计。心情温度计当中会有我们两位首先分享自己的心情，并且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想想当天发生了什么好事，还有接下来希望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好运呢？ 然后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因为今天是第一集比较特殊的缘故，在之后的几集呢，我们都会在不管是 FB 啊或者是 IG 抛出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回应你们心情的贴文，那再请大家到上面去留言跟我们互动咯。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叫做心情停看厅。心情停看厅单元当中会有我们两位推荐的电影和小说，透过故事的解说，然后希望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影或小说当中主角的情绪或者是对于事件的想法。 那最后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单元是我们的 Morning 说书人。在这个单元里面会分享一些我们所找到的疗愈的小故事。 那在这个单元呢，也欢迎大家投书哦。那投书的方式呢，我们之后呢会 po 到 FB 跟 IG。 那讲到这边呢，就要呼吁大家帮我们到粉专去按赞啦。你只要找寻 Listen To 就可以找到，不管是在 FB 上或者在 IG 上都可以哦。记得帮我们按赞点追踪， 要记得哟。 那今天的是第一集嘛，我们简单的预告了今天的节目安排，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来收听节目的正式内容咯。要留守在 AM729， 不要走开。 谢谢青春有了 怎样？我要生气了，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来到心情温度计，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先由我们来分享好了 ，Cindy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哎呀，因为这个礼拜啊，就是这个礼拜我连续参加了一整个礼拜的送旧活动， 因为是刚好在毕业季。 对，我们这个周末就是毕业典礼。 对。 然后因为要赶在毕业典礼前办完送旧嘛，所以连续参加了很多位学长姐的送旧晚会。 是的，我也是。 对啊，然后因为有好几位学长姐，就是很多都是从我一进学校来就认识的，然后就变成说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让我觉得心情很复杂耶。因为就不确定说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子这么常能够见面。 我自己也参加了不少送旧啦，但是那个感觉跟心里不太一样，是我觉得送他们比送自己还要难受，因为他们是一个可以把你当妹妹在照顾，那因为我跟心里都大三了，他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是老屁股，就是没有人可以再叫学姐，而是我们自己会被叫学姐，那个责任的承担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在学长姐走了以后啊，除了少掉一个谈心的对象以外，我们也少了一些我们在生活上遇到挫折啊，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询问的对象。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也在准备要毕业呢，或者是你也一样在跟我们一样在面对送旧，或者是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学长姐呢？如果你想起了他们，那就拿起手机给他们传一封讯息吧。 或者是说在明年的送旧晚会，或者是晚一点约他们一起去吃个饭看看电影吧。 那刚刚 Cindy 分享完她的心情了嘛，我今天的心情其实没有像她那么复杂，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 Listen To 要播出第一集了呢，怎么样都要非常嗨的去迎接它的诞生，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心血，从开始做筹备啊、前置等等，然后终于看到第一集出来，虽然还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之后的反响是什么，但我个人呢是非常开心和期待的。 而我为了要做这个广播节目啊，我事前也做了很多的练习，然后也让慧田教了我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新手，不像慧田，他去年还有做草根力量，但我前面完全没有经验。然后所以我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跟练习，才有办法赶上他，然后跟他一起来完成这一支节目。 好，那他讲到这边我就必须要 cue 一下，他讲的我好像非常有经验，让我压力突然间山大。好了，其实因为有做过一年的草根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没有听了赶快去找一下回来听一下。那当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收听 Listen To 啦。对，那刚刚玉萍也说了她付出了很多努力，那我也有付出了很多我们的心血，是我们想要呈现给听众的样子。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来播今天要播的第一首歌。今天要播的第一首歌呢是张惠妹的《听海》。那《听海》这首歌呢，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 Listen To 嘛，听，那《听海》的第一句歌词呢也讲到的是心情，所以呢在节目的第一集的第一首歌呢选播了这首《听海》送给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听歌吧。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张惠妹的《听海》，这首歌有符合你的心情吗？好，接下来要来到的是我们的心情停看听。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所推荐的电影或者是小说，然后讲解一些里面的内容，然后让大家一起想想这里面的故事的发展哟。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是什么呢？还是电视剧？ 我们今天的主题，它是一本小说，它其实原作是小说啦，然后只是它后来有翻摄，就是有改编成电视剧。 那其实还蛮有名的，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看过。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白色巨塔》，这是由作家侯文勇在1999年出版的小说，然后在2006年时改编为电视剧，在当时引起了还蛮巨大的回响哦。 那他是以主角苏怡华为中心点。那苏怡华呢，是一名大学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是一个正直、善良也相对单纯的人。那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总统的宝贝女儿刘新平因为罹患了白血症，住院进行化疗。那大家也知道，治疗时候要吃药啊、打针什么的都是常态了。但是偏偏呢，刘新平这个女孩天不怕地不怕呢，偏偏就怕打针。因此呢，内科主任就建议呢，要为新平装上内直式的输液管。 哦，大家想想看哦，他是为女儿、为总统的女儿开刀，然后要让她减轻痛苦。哎，他对一个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来说，他这是多重要的一个机会，然后是多需要把握的一件事情呢？当时刚好在他们的医院，然后要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们的院长即将要退休。因此外科主任唐国泰以及内科主任徐大明都对院长这个位子虎视眈眈，因此徐大明提出了这个要为新平装内直式输液管的这个建议，并且找来了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苏怡华医师来开刀。但是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找来了苏怡华以后，唐国泰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子的话就会被徐大明抢走了功劳啊，所以他为了要邀功，他就指定了自己的人，也就是邱庆成来做这一台的手术。而可是因为你让一个外行人来做这种不熟悉的事情，那就是出状况也是可想而知的吧， 理所当然的就会出状况啦。那状况出现之后呢，其实受到伤害也吃了不少苦头的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位总统的女儿刘新平啦。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条动人的分线哦，那就是苏怡华和关心之间的爱情。关心呢，是和苏怡华同期的麻醉科医师，他为人呢刚正不阿，非常优秀，是一名现代女性。那学生时代的时候呢，苏怡华和关心曾经相知相惜，但是啊，关心遇到了一名让他神魂颠倒的男人庄明哲医师。你知道女生在遇到爱人的时候都会失去理智的，爱情总是有这种魔力。那庄明哲呢，他当时就是关心的老师，在指导过程中呢就擦出了爱的火花。那最后他为了功名还有地位呢，就抛下了关心，娶了其他医院的院长女儿。那这件事呢，让关心非常非常的受伤，那一度呢封闭心房，不会让任何人去进入。过了几年啊，关心和苏怡华呢再一次在大学的医院中重逢了。苏怡华多次陪着关心度过各式各样的风波，正当他们两个人就快要破镜重圆的时候呢，庄明哲竟然再一次的出现了呢。 大家也知道，故事的结尾并不是永远都可以幸福快乐。在一连串的事件过后，关心在当上了麻醉科的主任以后，他决定要辞职，并且离开大学医院，也直接离开了苏怡华。他的不告而别让苏怡华非常的心碎，万念俱灰之下，苏怡华决定要放弃一切对世界的抵抗，大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被成为院长的徐大明推上了外科主任的位子，也娶了院长的女儿徐翠凤。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在白色巨塔当中漂流，活得不像自己。 那关心在离开大学医院之后呢，遇到了一位游走在各地的慈善医师廖奇书。他在奇书的身上呢，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要的感觉，因此就这样和他一起走入了偏乡，为当地短缺的医疗资源尽一份心力。他似乎呢，在奇书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快乐，也是一个最能发挥他本身能力的地方。那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复杂的脉络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其实呢，这个故事《白色巨塔》是心底挑的，那他也有很多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像《白色巨塔》这一本小说啊，我从拿到它了以后，我重复的读了20遍以上。 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对，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故事了，而且我是在好几个不同的年龄层都有看过它。我是从我小学的时候就拿到了这本书，那是我妈妈给我的。然后我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就读一遍。然后我接下来我只要想到，我就读一遍。 但是20遍真的还蛮夸张的。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年里面我可能就会重复读它个5-6遍。 那你真的很棒，因为我刚刚会说很夸张是因为我最多读过一本小说最多遍也就8遍吧，然后电视剧看最多遍也就9遍，它完全是我的一倍。 我真的是因为我只要是我自己喜欢的故事，我就会非常受不了，我会一读再读，我会完全停不下来那一种。 那大家有感受到他在录音间的兴奋了吗？如果还有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这本书或者是还没看这部电视剧的话，赶快去找回来，它绝对不过时， 真的。好，我现在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这本书啊，虽然我说我从拿到它到现在我读了20遍以上，可是我每一次看每一次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曾经我是觉得说，最刚开始拿到的时候，我看我是觉得说，故事里面描写的医局非常的黑暗，然后我也觉得苏怡华和关心的错过充满了遗憾，然后我就是会为他们的错过感到非常惋惜，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能够在一起呢？ 就是比较年轻的女孩对爱情都会觉得，我们就是要圆圆满满的，爱情怎么可以有碎片呢？ 真的，就是以前小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说王子和公主一定会在一起， 一定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没错。可是我看到这本书以后，我心里的童话故事幻想完全幻灭，就直接变成觉得说，哦，原来 王子跟公主不会在一起。 对，王子跟公主不会在一起，不会有快乐的结局。然后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疑惑，也觉得很难过。 但我还蛮庆幸是你应该没有因为这样就再也不相信爱情。 因为我觉得那终究是一个故事啦。对，然后但是在隔了几年我重新再读它一次，就我现在在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我现在的想法竟然是转变成说，其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不管去到哪里，你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次又一次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当中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勇敢去面对，这才是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事与事之间的关联，都是这样子的变幻莫测，让人非常的无法捉摸。而也许啊，关心真的曾经非常非常的喜欢苏怡华，但是和他在一起不能让关心过上自己最心满意足的生活，不能让自己活得最像自己，那这样对他来讲，就算他再爱他，那跟他在一起又有意义吗？ 那其实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太多种的可能性了，那生活也会给我们太多很复杂的感受。那看过这本小说呢，就像是看遍了人生百态，酸甜苦辣啦。那像玉萍她在不同的阶段看了同一本小说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相信大家也是。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听着节目的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层，对爱情又抱有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观念呢？你是还在憧憬着王子和公主美好的生活，还是你跟玉萍一样就是想法幻灭了，就觉得说啊，王子跟公主其实不一定要在一起，但是呢千万不要忘记你们都是值得幸福的。故事讲到这边呢，我们要来放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带着给大家这一首由蓝又时主唱的《曾经太年轻》，这首歌是白色巨塔电视剧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些，恋人只是路过时的风景。曾经太过年轻，却绝对真心，我给的爱是种任性，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曾经太过年轻，泪纯真透明，你的坚定我的人还相信。 现在是一个人吗？感觉不到任何关心吗？现在就打开 AM729 的频道，我们将送上满满暖暖的关怀。知音电台关心你， AM729 关心永远久。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Morning 说书人，来到 Morning 说书人。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位作家写的，姑且这样称他。他是一个很喜欢写文字的人，喜欢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在我们开始听故事之前呢，想要问问各位听众你的感情状况。如果你还单身的话，你觉得你的理想对象和你未来的对象会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话，现在身边的他又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呢？他说，后来最喜欢、最用力、最深刻去爱的，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我的理想对象应该是很有上进心，很阳光，抱起来有肉，会弹吉他，而且有一把很磁性的声音的。他是一个脸孔很耐看的男生。 我呢一直都有追求者，但是我都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我很挑，除了对 L 呢，他除了上进心和耐看之外呢，性格啊和我的理想型完全相反。我们第一次的见面也纯属巧合，那时候他刚好下课走过了篮球场，而我正在和队友们练球，我们刚好对上了眼神，我们互相打了声招呼，而我看着他酷酷地走掉。当时我告诉自己，他不会是我喜欢的对象。后来我们加了 Snapchat， 我们互发很多生活细节上的照片，偶尔会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我告诉他我曾经被人拒绝，他取笑我，我骂他不懂爱情。我很感性，喜欢在风景照上写一些句子，而他总是以酸言酸语来回复，他不懂。他很理智，除了骂人的时候之外，我很少呢看见他透露自己的情绪，我们仿佛是不同世界的人，却莫名其妙地靠近了。曾经在学校活动见过几次面，偶尔看见他的侧脸，心里总是五味杂陈。只是也许因为当时心里有人，也或许一直欺骗自己，这种傲娇的人呢，才不会是我的对象，所以从未承认。后来我遇上了一位很喜欢很喜欢我的男孩，不是他。这个男孩性格和我很合，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以为我和这个人会有结果的，直到我把脱单的消息和 L 分享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骤变的表情，而我也缄默了。那一个晚上，我梦见了脸色忧伤的他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也是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于是我决定把刚刚才开始的关系结束掉，谢谢对方的理解，我不想浪费青春。对于这个男孩我很抱歉，也一直很内疚，但我告诉自己，下一次如果和 L 开始，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地走下去。等事情冷静了一些，我便开始追 L。 L 呢甚至会特地地来到图书馆找我温习，他喜欢穿毛衣，我说很冷，他便会让我把手伸进他的袖子里，那一刻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很暖很暖。一个多月后，我们就这样越靠越近，他变得很在意我的信息，迟回的话呢也都会很在意的。我曾经直问缺乏安全感的自己，这样在意我的对象，我还可以去哪里找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学弟，也是 L 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呢向他心仪的女生表白了，而他的表白就延伸成了我和 L 常常提起的话题。学弟的告白方式很浪漫，但我总是学不会，我太急性，才学着折了人生第一朵玫瑰花，写了第一封情信，隔天坐在他的房间里啊聊天的时候就急着告白了。我还记得他当时被吓到的模样，可是下一秒他依旧牵起了我的手放在了胸口。我以为他会一直在意，他会一直牵着我的手。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这样牵着手，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把我们归类成异类，但庆幸的是至少我们有过一段像冒险生活的时光，一起吃甜食，一起喝一杯饮料，一起看表演，一起在清晨的房间里牵着手聊天， 但都必须不让身边的朋友发现和怀疑。我把它变成了我世界的中心，以至于我变得更为敏感，更容易患得患失。它已不在身边，我就感到有些失措。和闺蜜们诉苦时，也尽力地压抑着我的情绪，但是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有一次语音讯息里，说着说着，我竟然掩盖不住自己的哭声。或许这样会让他感到很困扰，我应该要是他的巨人，但是这样的脆弱的我却只是一个稻草人。我的讯息都变得很晚才能够得到回复，有时半天过去了他才回复我的讯息。我一直告诉自己没事的，他只是很忙。直到闺蜜看到了他宁愿在走廊时闲逛，他也不愿意回复我。那天我正忙着办学校的比赛，濒临崩溃边缘的我终于问出了口，问了情侣间不该问的最赤裸的问题。那个时候是他这段时间回复我最快的时候了，我把信息留到了活动将要落幕的时候我才看。他终于坦白，我不是他最想要的长期伴侣，他不想要和我有太多的羁绊。冷笑中，我给闺蜜看了这封讯息，然后压抑了所有的情绪，和筹备委员们整理好场地后去了趟厕所，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眶都红了。半夜我睡不着，终于发了那一句分手过去，但是他说还是要快乐。 后来呢，我们因为是另一项活动的筹办委员，公事上还是得碰面。我一直装作不在意和他见面时候的细节，直到活动结束的那一天，他的闺蜜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我走了一段路就转身离开了。我无法说出口的是，关于我心里还有他，我害怕面对我们的结局，因为所有的线索都看不到希望。后来身边都有人和自己擦肩交错，但我都没有挽留，因为我再也感觉不到当时和 L 在一起的心情绪和心动。我知道我伤了好几个人，我也一直保持单身。又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我发现 L 要毕业了，意识到这一别可能再也不会遇见。这样的日子让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要求我不要太忙，好好的陪着他直到毕业的情节。出席送别聚会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来，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难道不想要和 L 告别吗？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轻松的否认，接近学期末放假的星期四呢，我却发现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他的时候，在朋友送我回家的路上终于承认了我还想他。假期的第一个星期一， L 主动追踪了我的 Instagram， 我整个世界仿佛一瞬间都亮了。直到我看到他和某人很亲密的照片，我才意识到可能是我想太多了。我想起有一次在更遥远的时光里，那是我和 L 第一次共事的学校活动，我们一起吃着晚餐，而朋友在讲堂的荧幕上播着任然的疑心病。第一次恋爱的我呢，被触动了情绪，有些惆怅，他反而有些紧张，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没有，我只不过那时候还是一个不懂得谈恋爱的人。那时候的我给不了自己安全感，也给不了他安全感， 到了今天，在自身的条件和管理上，我都成长了许多，要谢谢他。而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祝福他找到幸福，祝福他到另一个地方升学后的新生活可以更加顺心，希望他开心，希望他记得我。故事讲到这边讲完了，听众朋友们，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Cindy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位写书的人说的？ 我觉得呢，我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但是却是一个好的结局。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到最后，他们有跟随着自己的心走，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走入礼堂披上白纱了以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人， 是 他们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其实彼此可能不是真的那么的合适。就像刚刚我们在心情停看厅当中看到的苏怡华和关心的故事，或许他们是彼此的最爱，但是却不是最适合彼此的人。 对，就像这个故事在一开始就写的，爱的最用力最深刻的却不是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人。那针对这个故事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一半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间他说了这个社会会把他们当成异类。那我在这边要稍微帮这位写故事的朋友解释一下，那他生活的环境呢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对同性婚姻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开放。这位朋友是一位男生，而他的另一半，他爱的人也是一个男孩。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背景上，他的确需要承受的压力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是非常的坚持做自己，他们还是勇敢而且用力的相爱。 是，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勇敢。 那如果今天写故事的这个朋友你在听着节目当中的话，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心底和我在空中想要对你说出的鼓励和祝福。虽然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陪着你走到最后，但希望你会最终遇到那个可以陪你一辈子的人。那听到这边呢，我想要对所有的听众说的是，如果现在的你正在经营一段感情，又或者你其实正单身，都希望你们记得幸福，为今天的写书人子萱点播这一首林俊杰的《学不会》。 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摊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 这世界天天有鬼雷，随时会爆裂，还是学不照相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被感谢还是学不会，只是我在伤我最累，走散都不愿怪谁， JJ 林俊杰，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就能够解决。 刚刚听过的那一首歌呢，是林俊杰的《学不会》。那今天是第一集播出嘛，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录音室录这一集。Cindy 有什么想法呢？ 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是第一次，就真的是第一次录、完整的录一集节目啦， 就是他的电台节目的处女秀，可以这样说吗？ 真的就是处女秀，这完全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携手策划，然后我们真的准备了很多，然后而且我觉得第一次啊，可以进来这边坐在录音室里面，然后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我的想法，然后可以和你们分享我喜欢的小说，我喜欢的故事，我真的觉得是一个Incredible。 那你对第一集播出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你说你是处女秀嘛，你知道都会给自己设一个目标，说希望听众会给你怎么样的回响啊之类的。 当然啊，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等一下可以听完节目了以后啊，可以先到我们的脸书还有 IG 搜寻 Listen To， 然后帮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按赞，然后呢记得要就是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动态，然后啦、因为后面我们的单元里面都会开放给听众朋友们投稿，那就是欢迎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有想要讲的故事，或者是你有想要分享的内容，都可以把它投稿给我们两个。 是的，那我们呢都会不定时的在 IG 还有在 FB 呢PO出一些预告文啊，偶尔会有一些小小的福利哦。想要知道是什么呢？当然不会现在告诉你啊，就要留意啦。如果你没有按赞，没有追踪，错过了就不怪我们两个人咯。我们已经非常的提醒大家要记得去 FB 还有 IG 按赞留言跟我们做互动的。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些什么吧。 好， 首先我们心情温度计里面呢，我们提到的是我最近的心情， 是的， 也就是一整个就是毕业季的感伤。 对，虽然毕业的不是我们两个，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毕业可能都没有那么难受。 真的，我觉得自己毕业跟看着自己 学长姐是不一样的， 对，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差很多。而且虽然说我们明年就要毕业了啦， 是， 如果顺利的话， 必须顺利的。 对，就如果按照着 schedule 走的话呢，我们两个是明年就要毕业了啦， 也就是我们会跟 Listen To 一起毕业。 对、嗯、就是 Listen to 毕业的那一天我们两个也差不多了这样子。 对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揣摩说学长姐毕业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嗯、 然后那如果说明年的最后一集节目、嗯、也就是差不多我们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再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当下的心情、嗯、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一年前和一年后的对比，我们就会知道心态上到底有差多少、嗯、 也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到底有没有成长，然后交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那刚刚他有说他第一集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紧张跟小期待的嘛，相比来说，因为我其实有录了一年的草根力量，我心情可能相对他来说会稍微淡定一点点，就是我比较会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但是我也是非常期待听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做回馈跟分享互动，所以一定要去 IG 还有粉赞按赞追踪哦。那刚刚有跟大家回顾了心情温度计在讲什么吧，那接下来的两个单元我们分别做了些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的心情停看厅，我们里面分享了我非常喜欢的小说，也就是白色巨塔、嗯、 是。 然后在 Morning 说书人里面我们分享了子萱的故事， 是。 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两个故事呢都是有关于爱情， 对，就是 既然 三句话不离感情啊， 真的，因为毕竟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感情嘛， 是。 然后而且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值花样年华，然后所以一定到处都会离不开爱情这个范围吧。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说爱情是大学的必修学分， 真的 没有修过就不算大学毕业。那既然呢我们今天一整集都在离不开爱情，我们就来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主持人的感情观好了。我们先来聊一下 Cindy 的 啊。我的吗？ 嗯、哦、因为他好像不是，你知道，不是万年单身狗、欸 哦、我觉得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个会填 啊， 好，我觉得我可以先讲，没问题。就其实我觉得啊，我在感情当中，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我觉得我还蛮依赖的， 嗯， 但是我是一个很看感觉的人 ，OK， 就是我对一个人呢、啊，就是我可能我会先设定好很多很多的目标， 嗯， 然后可是如果出现了一个人，他符合了这所有的目标，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感觉不对，那我可能还是不会选择他。 所以你就是摊开来讲，就是你的理想型不作数吧。 对、嗯、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可是因为其实像我之前的几个对象、嗯、然后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他们并没有符合我所有的标准，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嗯， 然后就是他们跟我是对盘的，然后所以 嗯对，就是这样子哟。 刚刚大家有听到一个重点吗？就是他的几个对象， 对啊，等一下， 就是他情场经验丰富的说法啦。也就是说呢，他在录音间的确是个小白，但他在感情上就不是了，他跟我的角色立马对。 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万年单身狗惠田的。 请问一下，搭档在第一集节目就这样公然伤害是合理、合法、合规格的吗？请大家帮我去 IGFB 去批评他一下，谢谢。 他们不会的，他们爱我。 他刚刚一直在跟我聊说你要不要直接在节目公开征友这件事， 我觉得很适合啊，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来，我们现在还有大概30秒左右，来，惠田开始咯。 虽然呢我是万年单身狗，但不代表我没有经验嘛，对不对、 oh. 但是我没有要跟大家聊这件事，可以期待一下我会不会把它写成故事，但是目前呢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我有个传说，是听到我声音的人会爱上我，但是看到我脸我的表情或者是我的五官之后，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听到你声音会爱上你哦、嗯、来，各位听众朋友给他一个答复，你们爱上他了吗？ 这个答案必须要是哦，不然我可能会很伤心，然后下一集我可能就不来录节目了。 拜托你们赶快说爱他，我不能失去我的 partner， 我这样子的话我的第二场秀我就要独自面对吗？我觉得这不行哎。 好啦，就算你们不爱我也好，我还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们，所以我还是会来的，这是对节目还有对你们的负责。有时候感情就是不一定会得到回报嘛，所以即便大家不爱我，我还是会很爱很爱大家的。 我也是哦，救命。 那节目来到这边呢，真的要告一段落，先进入尾声啦。我们呢希望听众呢会喜欢这一集的企划，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再跟我们说，我们 FBIG 还有下一集再见。现在来播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韦礼安所演唱的好天气。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